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晴空依旧，光照充足，但气温受到冷空气的压制上升乏力，最高气温将停留在-20摄氏度以下，加上今天风寒效应明显，天气将变得更加寒冷。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二级转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忠肝义胆两狼山》。本书节选自傅爱民先生创作整理的长篇评书《金枪传》。 靠天官八王千岁来到汝州，老太君赶紧迎接。怎么回事儿？话得分两头，咱们一直都在说啊，盘阳案寇准怎么样，这个下边关啊，怎么样，这审盘阳案等等等等。那边关北国这儿呢？感情北国这一段啊又乱了。北国临皇府有耶律家的三位老亲王起兵造反，又杀了老相爷萧思温，在临皇府滥杀萧氏子孙，要推翻女皇萧银宗。北国起内乱了，韩昌奉旨大兵回幽州，带着丈母娘回到临皇府去平定叛乱。那北国打仗咱们这书就不提了，等到临皇府大获全胜了，整个北国呀辽邦安定下来了，韩昌跟这个萧银宗又回到了幽州。哎，各位您注意啊，幽州打这以后这就是北国的正式的首府首都。为什么说咱北京这是多少代的古都？哎，这从这儿就得正式算起来。那么之前当然还有春秋战国时候燕国的首都啊。咱们之前啊说这个《盗马金枪传》说了，在评书里边这北京就一天北宋都没待过。五代十国的时候就燕云十六州整个啊就从山西河北这儿就都划归北国了。那么一直到后来元朝统一天下，中国大一统。所以这个北宋宋朝这个政权从来没有染指过北京。但是历史上呢，咱按实际说，北京还是归宋朝过。什么时候归过？那在北宋末年了。童贯领兵，就水浒传里那个著名那个奸贼啊，童贯领兵跟新兴的金帮合兵一处攻打辽国。当时辽国呢就已经是腐败不堪，哎，这个政权啊已经是烂透了。金国是新起来的，大兵到处所向披靡。哎，这个宋呢反正也发兵了。最后等于也是胜利方，哎，战胜国。虽然灭辽的战争啊宋没出什么力气，但是你也是 好歹是战胜国呀，对不对？所以金呢就把北京就让给宋，让你们统治。所以童贯当年带兵进北京还立了一块石碑，这石碑在哪儿呢？据说现在还有，东琉璃厂。但是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这金国一瞧啊，通过战争看出来了，这宋什么都不是，军纪废弛呢，当兵的一点都不能打，那我灭了辽了，我留着你宋干嘛呀？大兵南下，把北京就给夺了。不但夺了北京，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东京，破了汴梁城，把徽钦二帝掳到北国，这就是著名的靖康之耻，又叫靖康之难。合纵北京一共啊，在宋朝待了这么两三年，这宋朝管北京管的挺丢人啊，还不如不管呢。所以咱在评书里要说，就是北京一天在宋朝都没待过。其实历史上啊，真实的情况是我说的这样，咱不能把评书跟历史呢搞混了。所以韩昌带着萧银宗一代女皇萧皇后啊，来到幽州，就开始琢磨了，南朝武备空虚呀，咱们怎么样继续征南呢？问题是精锐部队还都在北国临皇府呢，临时往这边调动，那一时半会儿调不过来。但是现在正好大宋朝武备空虚，那信儿都听说了，潘宏也死了啊，杨家也完了，那怎么着啊？那些老臣都辞官了，趁这会儿不打什么时候打？问题这会儿打，哎呀，我这力量也积蓄不足。韩昌就说了，说陛下，六郎现在发配汝州，如果我朝出兵，万一南朝再启用杨六郎，咱们未必打得了。以儿臣之见，现在不是大举起兵征南的时机，但是现在宋朝这武备空虚，这机会咱们必须抓住。我觉得咱们可以再用金沙滩双龙会之故伎，在南北边庭两国交界的地方选一个好用兵的地方，设摆一场龙凤大宴，咱们再邀宋王到边关来谈判。萧太后一听，宋王傻呀，之前金沙滩双龙会就这个教训他还没接受，还来谈判，他来吗？韩昌一摆手，不然呐，我的娘亲呐，金沙滩双龙会他宋王是吃了很大的亏，我国也没占什么便宜，连我国大郎主不都死在杨大郎的剑下吗？咱们呀就这么说，金刀令公杨无敌碰死李陵碑，我国呢得着了老令公的遗体，也得着老令公的定宋金刀。定宋金刀吗？这东西都让人俘虏了啊，那有什么意思啊？这定宋金刀都让人缴了械了。好，这好说不好听，虽然老令公我们已经啊把他遗礼安葬在北国，但是毕竟他是南朝人。为什么要举办这个龙凤大会呢？就是把老令公的遗体骨骸与定宋金刀一并归还大宋，邀请宋王来呢商谈两国和谈的事宜。这回不是为打仗，是为了和。你看我们把定宋金刀都还给你们了，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也不想打了，咱们好好的和谈一下，你们要是来，刀也还，骸骨也还，咱们好好的和谈。你们要是不来，对不起，这口刀啊永归我北国，这是我们的战利品，而且老令公的遗骨休怪我们对他不敬啊，毕竟老令公杀了我们那么多的北国人，我们要把他挫骨扬灰。嘿，萧太后一听，好啊，我的孩子， 不但能打脑子也好，这叫心理战呢，这叫宣传战呢。就这么办，就这样又修了一个表，哎，下书下到东京汴梁。简单结说吧，二弟一瞧这书信不知怎么办了，大家伙一看也都不知怎么办了，连八王千岁都觉着没辙了，人家那话说到这份上了，怎么办？去不去啊？谁都沉默不语。寇准一瞧，我不能不说话呀，哎，谁让我是寇准啊，谁让我是忠臣呢、啊、寇准撩袍跪倒，万岁呀，这个双龙宴您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呀。啊，寇爱卿，此话怎讲啊，万岁呀，北国若是单单和谈，这个是不去没关系啊，但是北国提出了杨令公的定宋金刀，还有这个遗骸骸骨啊，忠良为国捐躯，丧身异国他乡，让皇上您去迎请回他们的遗骨，您都不去，那大宋将士可就都寒了心了。再者，定宋金刀都被人家缴获了，咱们要不拿回来，这以后打仗，人家把这金刀往外一抬，您说咱还怎么打仗啊？啊！皇上一听，去是去，但是这，万岁，您有什么话说呀？皇上一听，啊，寇爱卿啊，自从金沙滩双龙会，朕落下病根儿了，啊，朕这岁数也不小了，身体呀、啊、也很不好，再加上朕这病根儿。啊，什么病根？就是不能听见请客，一听请客俩字啊，我这个腿啊就打哆嗦，腿肚子呀、啊、就转筋，你看我这个手啊，你看看那我一听喝酒我都帕金森了。嗯，寇准说哪有这词儿啊，啊，这都现在的词儿。再说这太耳熟了，这个宋祁啊、李昉啊，他们辞官时候不都这套话吗？哎呀，万岁呀，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怎么着您也得去一趟啊，寇爱卿啊。也是，皇上心想，我说完这句话后边不能辞官呢，那帮人说完了我身体不好啊，我老寒腿啊，我辞官喽，我能这么说吗？我身体不好，我这一听请客呀、啊、腿肚子转筋啊，我辞皇上，辞皇上行吗？哎呀，寇卿家呀，哎，就算朕我想去，有能够保驾前往的忠臣良将吗？嗯，寇准一听，万岁，北国摆设龙凤大样，那一定是鸿门宴，我朝君王赴会，文武保驾是凶多吉少啊，必要是忠臣良将才能保驾，微臣不才，愿意保驾前往。皇上一听，你保驾管什么用啊，啊，你一文官你保驾，那朕也不去。万岁，臣保驾是保驾，臣不是保您的驾，您是一朝天子，当然不能去，臣是保八贤王的驾，八王千岁应该替您去赴会，微臣我保驾前往啊。八王一听，寇准呢，你怎么把我舍出去了啊？不过你既然这么说了，叔皇，虽然萧云宗请的是您，但是微臣毕竟也是一个小小的八王，我替您赴会也是没什么问题。说不好听话，大宋朝南北俩皇上，这谁都知道，八王不能这么说，就是在外边可以带二皇上之职这意思，所以八王说我能去，但是万岁，您得给微臣找一位忠良保驾呀。八王愣不看寇准，寇准脸真大，凑过来了，啊，八王千岁啊，我刚才说了啊，我保驾啊。八王说你离我远点，我现在怎么那么不爱理你啊，啊，你保驾 你会舞剑吗？你就保驾。你能耍得刀吗？我要你一个文臣保驾有什么用啊？哇塞哇塞啊，是这样，八王千岁您也别急啊。我觉得满朝的武官当中啊，我能找出一位来保驾下边庭赴会到董嘉陵啊。皇上说还谁能去呀、那个高王爷呀，高千岁呀，永平王高君宝啊。哦，大家伙一想，对呀，怎么把这位忘了，乃是高怀德的儿子高琼高君宝。在幽州那一战的时候啊，老驸马高怀德在阵前阵亡，高君宝扶着灵柩回京，连带他的兄弟高君沛。可是幽州一战可伤了大家的心了，高君宝虽然升了王爵之位了，但是一般的不上朝，就跟府里待着，我有病我养病。而且高君沛头一段时间也辞朝不干了。为什么？高君沛也有想法，同是高怀德的儿子，同是阵前打仗，为什么高君宝封个王，我依然还是侯，也有这个意思，干脆我也不干了。所以大家伙把这二位就给忘了。这一提起来高君宝，哦，皇上一想，对，想当年高君宝我这外甥本事可不小，胯下马掌中枪，双锁山力劈招夫牌，寿州城报号解围，打金陵立下多少汗马功劳啊。高君宝这条枪汉风敌手，皇侄啊，有他保着你去董家林黄土坡没问题啊，没问题。就这样大家散朝，八王爷气呼呼的迈着步往下走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寇准好不容易来到大庆朝辕门的牌坊之外才追上。哎呦，八千岁，您等等微城啊，微城这个身体不太好啊。八王扭头一瞧，身体不好你还要保着我上董家林？哎呀，八王千岁呀，这不是说了吗，有高君宝保驾没关系呀。高君宝保驾，他行吗？他不是病着呢吗？哎呀，咱们到永平王府再说吧。那走吧。八王带着寇准到永平王府见着高君宝。高君宝说，哎呀，寇大人啊，您这害了我了，幽州这一战我身负重伤啊，我回京调养，这都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上马提枪打两下这是行的，但是真要逢上北国的猛将我打不了啊，不是我打不了，我有伤啊，我这胳膊你看现在还抬不起来呢，我保您是能保，我死都没关系，问题是您也有危险呢，您呢另请高明吧。八王说，满朝文武没人能打了，除了你谁能对付得了韩昌啊。高君宝微微一乐，嘿嘿，千岁呀，我给您保举一人，哪位呢？就是骏马杨彦昭。八王一听，彦昭我倒是想到了，问题是彦昭现在还在服刑期间呢，还得两年多呢，再者关键是我怕伤了他的心了，说不好听话，君宝你都不愿意上前敌了，那六郎能愿意上前敌吗？敢想八王千岁也明白。寇准一听啊，八王千岁啊，高王爷，我是到这会儿啊才说我的心里话啊，在外边不能说。杨家有八虎将，老太君还曾经挂帅呢啊，干脆让折了太君挂帅出征，那杨六郎能不去吗？八王一听，寇准，杨家怎么得罪你了啊？ 杨家男丁都快死绝了还不成，你还要把老太太弄出去，你这是真是岂有此理啊。哎，八王千岁，你可不能骂我，我是为大宋江山啊，是江山事大还是您的面子事大呀，啊，您觉得请老太太您没面子呀，啊。八王一听这，八王一想，寇准说的还真对，如果老太君挂帅出征，杨延昭必得跟着，有杨延昭再加上高君宝，那确实能保万无一失啊。啊，万岁呀，咱们带着杨延昭上北国边关，咱们参加龙凤大宴，咱们也能够展示一下我朝的人才。我跟您说吧，北国呀现在也没有兵力来打咱们，但是他们还想打，他们也知道咱们消耗的差不多了，摆这个大宴目的就是要测试我军实力如何，如果咱们带着杨延昭在阵前在宴前咱们大显身手，北国一瞧有杨延昭这样的人才，他们就不敢起进犯之心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必须让杨延昭出马，杨延昭不出马就得让他妈出马，佘太君出马杨延昭就必得跟着，我是这个主意呀。哦，八王一听，好你个寇老心儿啊，真有脑子。寇准一听，嗯，这么大的领导就不要叫人家的外号了啊，连高君宝都乐了，这你们这什么呀，这都是啊，什么时候还开玩笑呢，这个。行了，那赶紧天伯阳府找老太君去吧。君臣说着话起身出门，来到天伯府。到天伯府一问，嘿嘿，别说老太君了，连那几位太太都不在，上汝州探望六爷去了。这个军情如火呀，怎么办呢？八王一想啊，寇准，咱们够奔汝州。寇准说，那太好了，您亲自去面子是最大呀。君臣几人到汝州见老太君，见六郎延昭，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忠肝义胆两郎山》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天眼》，陈涛作词，印青作曲，汤飞演唱。 我先祖无数次仰望星空，动情于你的永恒之美，长夜里到可比及追随，代代相传，百转千回，以爱情作结尾。生命更长久，